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4集《助澜》二。在沈月出嫁那一日，陈若秋曾见着常在清带了一个极好看的香囊，那香囊做工精致，陈若秋难得的爱不释手。常在清倒也大方，便将那香囊送给了陈若秋。后来陈若秋因着沈月之事，想要让沈万开心，便将那做工精致的香囊给了沈万。那香囊绣着白鹿，并不显得女气，况且香气也不是脂粉气息。陈若秋记得因着香囊里头装着茶叶，散发着茶叶的清香，可是陈若秋嫌茶香太过清冷，就又往里头添了一些秋天存下的干桂花。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，便是常在清心灵手巧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香囊，却不是每一个香囊里都被陈若秋添了桂花。陈若秋拿起香囊，他的手竟然有些发抖，终于还是放在了鼻子下面，下定决心般的一嗅。桂花清甜的味道混着茶香，慢慢地钻进陈若秋的鼻尖。陈若秋猛地闭上了眼睛，再睁开眼时，目光让诗情和画意都有些害怕。他猛地转向赵嬷嬷，赵嬷嬷越发慌乱的神情还没有来得及收起，完完全全地落入陈若秋的眼底。陈若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 哼，一个个的竟是真当我傻子不成？ 说完便快步走向常在清的闺房，就要破门而入。 夫人不可。 赵嬷嬷连忙慌张地来拦陈若秋，问： 为什么不可？ 赵嬷嬷说不出话来。陈若秋一颗心不住地往下沉，只觉得都快被撕裂般的难过。然而越是难过心痛，脸上的冷意就越是泛滥。他对诗情和画意说道： 砸，给我狠狠地砸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一对奸夫淫妇，要在我沈府这样的地方不知廉耻的行苟且之事。砸！ 诗情和画意得了命令，不敢不从，当即就上前将门砸开。陈若秋顺手就拿过旁边的一盏灯，也不等赵嬷嬷阻拦，就抬脚朝里走去。屋中的暖炉烧得旺旺的，地上散乱着一些衣裳鞋子，首饰七零八落，床上交叠着的两人倒是好一副旖旎相厌的模样。那女子香腮含粉，又羞又窘，那男子却是不紧不慢地扯过衣裳将二人身体盖住，转头看过来，正是沈万。屋中亦是酒香袅袅，分明是喝醉了酒睡在一起，可是却不能用失误来形容，一个有情，一个有意。陈若秋和沈万做了这么多年夫妻，沈万若是不喜欢，焉会让常在清上了榻？何况这还是在常在清的院子，是沈万主动过来的。陈若秋闭了闭眼，将快要溢出来的眼泪狠狠地收了回来，尖叫一声道： 刀男女！ 夜里起风，离定京几百里开外的地方有客栈，紫衣青年端坐在中间的桌前，看着手中的信。须臾他扬手将信丢进一边的火盆中，信纸瞬间化为灰烬。 主子，大梁这头来信了。 身边的暗卫南齐说道： 陛下催促你赶紧回去。 不用管他。 谢景行不甚在意道： 事情办完，我自然会回去。 陛下是怕您耽误事情。那头的人也注意着明琦的动静，之前陛下还说为您选妃，一来二去也是快要到了时候，届时主子还不回去，只怕误事。 谢景行瞥了一眼南齐，南齐立刻噤声，心中却是苦不堪言。 永乐帝本就是个说一不二的性子，自家主子却又无法无天，夹在中间的下人却成了最难办的一个。更何况选妃一事，旁人不清楚，这些跟在谢景行身边的暗卫却看得明白。谢景行分明就是对沈家姑娘有些特别的。且不说永乐帝怎么看此事，暗卫中总归觉得这是一件极为不靠谱的事儿。沈庙可是名旗人，沈家人怎么会同意自家女儿和大梁的人扯上关系呢？可是这些话却万万不敢在主子面前说，要是主子一个不高兴，将自己发配去守塔牢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 皇兄整日闲得慌， 谢景行说道， 实在闲得慌就把秦国打的什么主意回头给他说一说去，省得操心不该操心的事。 南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两位都得罪不起，心中真是汗颜。正想着，却见铁衣从外头走了进来，手中捧着个匣子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那进了屋，将匣子放到桌上，铁衣道， 少主吩咐的首饰打好了，银票也送过去了。 身后的南齐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着，铁衣方才说什么？打的首饰？南齐偷偷地往桌上看去，果然见桌上的那个匣子做的是精致无比，小小的一个匣子上头还刻着精细的花纹，仔细看去似乎是老虎头。什么东西？谢景行打开匣子瞧了一眼，满满装了一匣子的果真是各式各样的首饰，猫眼、翡翠双环、珍珠头面、碧玉簪子，全是水头成色极好的东西，就这么一小匣子也算是价值千金也不为过。南齐心想，莫非这是要送给沈家小姐的东西？可是沈家小姐看着也不是一个爱慕珠宝玉石的性子，主子这东西确定送得出手？不过倒也是够大方的了。谢景行合上匣子说道， 不错。 忽而又想到什么，问道， 傅修仪进来什么动静？ 铁衣想了想道， 不曾有动静，只是和太子走得稍近了些。 太子？谢景行挑眉说道， 好好看着他，傅修仪可不是简单货色。 铁衣称是，叫退下。 等等。 谢景行叫住他道， 沈月也注意一下。 沈家这几日也不知是走了什么运道，整日都是鸡飞狗跳的。前有沈东林和沈月换亲一事，后有王家不接受沈月一事，再后来沈月干脆背了包袱逃家了。到现在更好，陈若秋把常在清和沈万捉奸在床。常在清身为沈府的客人，沈老将军的故人之女，同沈府的关系本该是客客气气的，除了沈老夫人外，其余人见了常在清也都会客套地应付几句。因为如今的当家主母陈若秋好似极为喜欢他，谁知道常在清客气着客气着，竟然会客气到了沈万的榻上。而陈若秋不是被别人，正是被自己这个细心呵护的妹妹在背后捅了刀子。陈若秋当即就闹了起来，一直闹到了荣景堂中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